精的，我要求不高，我就喜欢那金镯子，给我整副金镯子就行。 我现在还哪有戴金镯子？ 咋没有呀？裤外老赵少戴四个镯子呢。 他不可恶吗？你不富婆了吗？知道吧？要戴金子，既瞅着美观大方，还得瞅着雅。 嗯， 那是。还想偷偷不去？ 什么玩意儿呢？ 我给你镶两颗大金牙。 我不干，我不干！我要镶，我就镶碗口的，一张嘴金光灿烂的。我镶碗口的。 你浪费不啊？你使劲吃牙也顶天弄四个，我这给你解决四个，剩下其他的全用铜的代替。 行了，我就听你的，同的就同的，听你的，啥都得听他的。 我说我这媳妇家美的，一听说镶金牙，这门帘还放不下。 哎呀，你说这两口子有啥事一商量，这气氛多温馨的，是吧？ 可以了， 哥，这样，那个我能不能用你家的酒，对你表示一下衷心祝贺呢 ？OK， 啊。 快点坐坐坐坐坐！ 哎呀， 快点坐那， 我坐这儿吧。哎， 来，今天没菜，哎啊，嗯，随意喝点， 咱干了啊。 我来一杯，哎，多倒点。 哎呀， 哎呀， 这家， 那没？ 哎，哥，那个全在酒里了啊，高兴啊，高兴高兴啊。 我说呀，老孟啊，这些年村长对你的生活问题没少操心呢。 啊，我啥生活问题啊？ 不是， 不就咱们家呗， 日子， 哎， 生活水平问题， 对， 没少 讲出我生活问题， 没少操心， 应该的吗？我们哥俩还有啥说的了？ 是， 以后老婆，你记住，老范，乡长不好使，村长好使，不依咱们家，那就是咱兄弟，有啥事困难说， 哎呀， 解决， 完了。你二哥在家好使， 好使吧？在家是比较挺 OK 的一个人。 那你既然这样的话，我心里也 OK 了。那啥，这样哥啊，那个我呢还真有点事儿。 你说， 那个我儿子、你侄儿， 我谁？我谁？ 我儿子、你侄儿啊？ 二狗子 啊？对呀、啊。 有啥事儿？ 这不是最近考上大学了吗？完了差10000块钱， 还小事儿 啊？ 你这，一万块钱 啊？ 耗子腰疼，这才多大的肾呢？好，你什么？给瞅去。 哎， 啊， 哎， 哎呀，哥呀，啥？ 以后超过15000，你就跟我说，10000别跟我说。 哎呀， 你笑话我。 哎， 哎呀，哥， 10000块钱给我张嘴，你等一 骂。 上车，上 车。什么？ 拿去。 你过来。 啊。 哎呀，哎呀， 瞅钱去。 是喝蒙了， 怎么了？ 钱在哪儿呀？ 你拿回来了吗？ 你这记性咋这么不好？这不早上你要睡回笼觉吗？完了就让我唱开会吗？开会你不就上现场了吗？ 对， 啊，你抓奖了，这不做梦吗？啊，咱俩还没去抓去呢，这不做梦吗？ 不可能，那么口气拿去，赶紧， 哎， 不是，拿去。 哥，那啥，有啥岔头啊？ 没事，你们俩 这村长 拿去。 村长，你听我跟你说 啊。 我们家不是中大奖了180万吗？ 啊， 那是你大哥做个梦，反正我们还没去抓去呢。是啊， 做梦 啊， 做梦 啊，做梦， 这真会做戏。那行哥，那行，那我不借了，我走了。 来 了， 哎， 村长。我跟你说，你没听明白呀？ 拿呀！ 我听明白了，你们中了180万啊！我大哥做个梦， 对， 还没去抓去呢， 没抓呢， 谁信呢？来，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村长，村长， 拿呀！ 村长啊，那啥， 给人拿钱， 180万，我们中了。 我就想听这句实话，嫂子。 中了，完了，钱太多，我没往家放，让我存到银行了。你先回去等着，我一会儿给你支去。 行，那哥，那我先回去了啊，完你们看着办吧啊。 啊， 那家伙，哎呀， 拿去。 哎呀，你说这日子还有个过了。外边还那么多外债没还，你这做梦还拉鸡婚了，你说你还喝呀，赶紧给人借钱去。 好，